情树与爱情森林，倒开了属于我的宁静。深处埋下你的影子，因为没人能将它轻易抹去。你的笑话依旧是这份感情，因为他说的话总